而他们现在的生活，你缺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。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。今天呢，继续请您欣赏山东快书节目。先请听李俊华演唱的一段《巧银铲》。 绿灯亮，红灯灭，汽笛一声开了车。呜、突然间，监票控跑来一位大嫂，她肚子挺的像菠萝。原来大嫂坏了运啊，看样子足有八个月呀。你别看她的肚子大，腿脚跑起来挺利索，几步跑到了车门口，蹭一声跳上车。哎， 怎么回事？ 你怎么蹦上来了？你怎么吓坏了？乘务人员大老官，外号人称叫他管的多。大老官一看这个情况，不由细腻的一哆嗦，我说你我哎呀，我同志啊，你老官想这几天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我一跑车就落落呀？上趟跑车有位孕妇要临产，捂着肚子直挨腰，半路上送她下车去医院，火车上没有妇产科呀。 今天又碰见大肚子啊。 他跑步跳高怎么挺灵活？哎，我说大嫂，我大嫂，你小心点啊，你这么重的身子别脏着啊。呀，孕妇忙说，俺心里有数。呀，谢谢大哥关心我。哎，说着话，他肚子碰到门框上，当一声，那个声音就像碰着锅。哎，老关相，他那个肚子这么硬，就好像身上裹着铁，碰那个肚子一鼓用，像岸上轴承那么灵活，怎么还转呢？怎么？大老关越想越怀疑，心里话，我得进一步把情况摸。 大嫂，你上哪里去呀？呀，哎呀， 哎，太俺那边摆地铺。 哦，哎，大嫂，走亲戚呀，是看朋友啊。哎，去看俺娘家那侄子的二表哥。 大嫂啊，走亲戚怎么没有带礼物啊？ 礼物 啊？李，嗨，干革命哪能讲这个？哎，啊，这都挨得上吗？这都。 大 老官越想越怀疑， 心里话，我得进一步把情况摸。大嫂，我看你呀，分娩的时间就要到了，看情况到不了被击破，我找个大夫给你诊断，火车上分娩危险多。哎 啊！ 这个孕妇一听叫大夫，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只见她头上出了汗，急忙抓住管的躲。 啊，大大 大哥，不用去，不用去。临来时，俺在医院里检查过。 哦， 大嫂，我看你脸色不大好，你看你浑身直哆嗦，还是找个大夫来，出了问题了不得。大老官说罢转身走，这个孕妇又急忙上前拉胳膊。哎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。大哥你过来，大哥你过来，过来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这是我医院的病历和证明书，都在这个信封里边全装着，你快到乘务室里打开看，可千万别叫别人乱掺和啊。等你看完了我的病历，那个时候你心里也就全明白多了啊。啊 哦，大老官接过我的信封瞧一眼，见一头没封口长着。 哦，哎哟，里边装的是人民币，倍儿新倍儿新，大团结一沓子。 哦， 大老官一看有了底了，这是给我耍花活呀。嗯，这个问题八成出在肚子上，看样子得给他找个接生婆了。哎，大老官明白假装的不明白，说话的声音更温和。啊，大嫂，对孕妇照顾是应该的，你的情况特殊，不能耽搁。走吧，咱们一块儿到乘务室，在那里说话办事啊，他可方便的多呀。怎么样啊？啊 呀呀呀！ 大哥大哥你真好，真不愧三妹妹的好大哥，你是好大哥，你好大哥。管理多就说快走吧，常来常往客气吗？大嫂请呀，嫂嫂嫂， 哎呀呀。 他二人来到了九号车厢乘务室，一开门有一男一女正等着，一个是列车上的女乘警，一个是列车车长大老贺。这个孕妇呀呀，这个孕妇一见想抽腿，站住！大老官在身后把门给堵着，大嫂请进吧，这两位都是接生婆。哎，不一会儿给这位孕妇一年的产生下来，白花花银元300多，却原来是个倒卖黄金的走私犯，化妆成孕妇的眼睛蛇呀。哎，紧接着孕妇到公安局里去坐月子，唰呜，绿灯亮起，地响，列车正点开了车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李俊华演唱的山东快书《巧银铲》。接下来呢，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您一定很熟悉了，宋德全，我们现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，他也是正工学过这个山东快书啊，请欣赏一段他演唱的《婚礼上的插曲》。 说的是10月1日大清早，嚯，化工厂的礼堂好热闹，大红喜字中间挂新婚典礼，四个大字是横表长档尾。今天在这要为10对青年办婚礼，看年轻人早早就来到了，典礼的仪式定在了8:30，8点钟礼堂就开始斗上了，录音机放着那个青年圆舞曲的那喇叭里，把这广东乐曲步步高。礼堂里边挺热闹啊，在那礼堂外急坏了一位新娘顾秀娇，你看她 站在了门口望远看，一个劲儿地直跺脚，撸着个手腕直看表，心里边火烧火燎没抓挠，着啥急了？眼看着离店里只差一刻钟了，还不见他的新郎乔治涛，眼睛望的都发酸了，急地他两只手这可以上脚，顾秀娇这里正着急，慌来了党委书记大老脚， 哎，新娘子时间到了，快进去吧。哎，咋不见新郎乔治涛啊？莫非志涛还没来？快到里边找一找。 秀娇说，焦书记，俺们两个三天以前约定好，今天早晨八点到，眼看这就八点半了，始终没见乔志涛。人家结婚典礼都成双对儿，我这一个人这叫怎么着？这姑娘边说这个挺委屈，眼泪在那眼里转了两道。秀娇说，三天前他说上街派了个工程师帮他施治九零幺。 书记说，对呀，工程师的名字叫罗星，人们都称他叫罗老。 志涛说，在罗老的帮助下三天定拿下九零幺，搞不成功就不见我，整三天他没见我顾秀娇，看来准是实验没成功，我看干脆店里把俺俩名字先取消。 哎，焦书记倒说先别急，快到后边实验室里找一找，告诉他婚礼一定要参加，实验可以以后接着搞嘛。 顾秀娇听了书记的话，转身去找乔治涛，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口，推门进，照着四周仔细瞧，见屋里冷清的好似没有人，只有一张床铺靠墙角，床铺上躺着人一个，呼噜呼噜正睡觉。顾秀娇近前怎么一看，耶，怎么那么巧，正是他的新郎乔治涛。姑娘一看生了气，干活族的胸中往外冒，心里话，我那边等你挺着急，你这刀自在又逍遥，啥日子难道你忘了？啪一拳打在他的后腰，起，还在这里睡懒觉，你不看看八点半店里时间到了。乔治涛这里也翻身，耶，这个葫芦吊门还挺高。秀娇一看这个气呀，你还跟我装睡着，啪赵身上又是一巴掌。乔治涛晃了晃身子，咯嘣咯嘣拔牙咬，葫芦还是接着打，这下可闷坏了顾秀娇。他摸摸志涛的头也不发烧，为啥叫他醒不了呢？哎，顾秀娇这里也冒腰，抓住志涛肩膀一个劲儿摇，乔志涛，乔志涛，你简直把人急死了，你睁开眼睛瞧一瞧，我是你的个顾秀娇。乔志涛这里还是没叫醒，惊动了屋里有人喊声高， 这是谁在外屋吵又闹啊，快出去，别影响志涛在睡觉。 秀娇说，我就是为了吵醒他，耽误了俺们的事情你都着。 什么？ 话未落， 从屋里走出人一个，清瘦的面庞，细高条，身穿一件背大褂，花白的头发刮鬓梢， 论年纪六十不足五十多，脑门上边经线条， 他就是上街派来帮搞实验的工程师，人们都称他叫罗老。 罗老他出门来扶了扶金丝镜，照着秀娇仔细瞧，耶，见姑娘穿戴的典雅又整齐，她的容貌端庄真俊俏，黑好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在那眼窝里两汪眼泪正含着，两只手抓住床上的乔治涛，把罗老吓了一大跳。 哎，姑娘你这是干什么？ 我叫他赶紧到礼堂参加婚礼去报道。 罗老说，礼堂有集体结婚的呀，莫非你背地里爱他们的心腔，想拉他和你去结婚？哎，姑娘啊，你这种求爱的方式太粗暴了。这是 顾秀娇听罢此言心好恼，这个老头说话出口欠思考，细一想，这人大概就是那位罗老吧，俺俩的事儿自然他是不知道，干脆我自我做介绍， 再问他，知道他不行原因为哪条？罗老啊，知道是我的未婚夫，俺们两个结婚日子早定好，今天在礼堂集体结婚办典礼，我这是到此把他叫。 哎， 啊！罗老一听忙问道：“难道你就是顾秀娇？”“对，我就是。”“ 这……哎，这简直不是开玩笑吗？”“ 不是玩笑，是真的。俺们两个结婚证已经批准到领导。”“ 还不是？”“ 没错，没。”“ 哎，秀娇姑娘啊，我老头办事太毛糙了，赶快叫他去店里，抓紧时间，别愣着了。”“哎，志涛。”“ 志涛。”“ 志涛。”“ 志涛。”“ 也还一个劲儿的还变调嘞。”“哎，两个人一声一声把那志涛叫，黑敲志涛，呼噜大的一声倒比一声高。”罗老说：“嗨，你别叫了，你叫他他也行不了了。”“ 为什么呢？”“ 结婚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志涛啊，一生中大事耽误了。” 秀娇问：“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罗老说：“ 嗨，是方才我给他喝了四片安眠药。”“哎， 啊，哎，你这个老头真可恨，那今天婚礼他就去不了了。”“ 哎，是啊，这个这个特殊事情特殊办嘛。哎，我看你也别愣着了，一个人你也得去，那也比俩人全都对了好。”“ 哎，一个人？”“ 啊，一个人。”“ 一个人结婚典礼那叫啥呀？”“ 哎，是，要不然我临时替志涛当代表。”“ 哎，你……”“ 不，姑娘你可别急躁啊，我的任务是向大家说明情况做介绍。” 秀娇问：“您为啥给他来喝安眠药？”“ 哎，姑娘啊，八点半了，到礼堂我一说你就知道了。” 罗老他桌子上拿起个小红包，说了声：“跟我走吧，姑秀娇。”罗老就在前边跑，无奈何秀娇在那后边紧跟着。来到了 礼堂门口，听见书记正讲话，叫书记说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就差秀娇和志涛了。”罗老忙喊：“不差了，秀娇和志涛代表一来到。” 哇，罗老走到了最前排，双手高举红包包，轻轻地放到桌子上，高声说：“ 同志们，我就是新郎乔治涛的全权代表。” 呵， 大家伙听罢莫名其妙，哈哈笑， 只乐得前仰后合，弯了腰，都议论：“ 哎，这个结婚还有当代表的，这可是天下奇闻第一遭。” 焦书记也觉挺纳闷，这件事情真蹊跷。再一看， 罗老那个严肃劲儿， 大家全都愣住了。见罗老嘴唇颤抖欲说话，老人家激动的心情到高潮，全场顿时很寂静。罗老回头拉秀娇：“ 哎，姑娘啊，你还不好意思嘞？你有这样的新郎，我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。” 说着话，桌子上边结红布，有液瓶、化学药水在里包。“ 哎，焦书记，这是乔治涛研制出的九零幺精华液，完全达到了先进的要求和标号。” 焦书记双手接过红包包，心情激动，蹦蹦跳。“ 小伙子真是好样的，为咱化工行业立一大功劳。” 又说道：“来宾和家长亲属同志们，请允许我把九零幺给大家来介绍。这是一种高级化合剂，多年来全靠进口往里调，靠人为我们吃不饱，可我们自己技术太低，不能造，靠进口质量不高，价钱高，窝囊气受的真不少。”罗老说：“ 乔治涛小伙有志气，决心拿下九零幺， 为国增光雄心在。多年来他熬了多少昼夜和通宵， 求先师到处去拜访查资料，八方忙奔跑。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，他说过中国人脑袋不比外国人的小，他们能造我们也能造，他们造得好我们应该立志来赶超。人生全凭志气在，有志就能搬山倒。” 呼，大家伙听罢了书记罗老爷介绍，暗暗佩服新郎乔志涛，青年人都像志涛这样有志气，何愁我们祖国富不了。书记问：“ 那志涛为啥没来到？” 又是谁派您当代表？罗老说，为了在国情事业拿出901乔治涛，整整的奋战了3个白日3通宵，70多个小时没睡觉，终于实验成功了。今早晨我催他赶紧去休息，他言说兴奋的就是睡不着。说什么？今天本是个大喜日，招来了红布8瓶包，还说这是给祖国母亲的一份礼，我要以新的成绩向祖国母亲做汇报。为了早日实现四化这个大目标，当儿女的就是要为国家的富强强拔中单挑。我看他两眼发羞，心难受，不忍心让他把体力再消耗了，偷偷地水杯里放了4片安眠药。就这样他喝水后上床就睡着，刚才姑娘他去找我才知道这件事办得太糟糕。为了婚礼照常来进行，我这才自封给新郎当代表。哎，我的代表主要是为了把情况来介绍，介绍完了现在职务就撤销。哎，秀娇啊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你可千万别怨乔治涛。秀娇说，罗老啊，您给我的新郎灌了安眠药是出于爱护青年为他好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对他的关怀和帮助，没有你也许没有今天的901。书记说， 停，新娘子说话多带劲儿，罗老啊应该给您记一大功劳。 罗老连说不不不，你们的话实在叫我脸发烧，扶持青年还不是应该的，三心里面的大好事儿，倒叫我老头给办糟。翻开历史瞧一瞧，帮倒忙当代表也我算挂了头一号了。 嘿，大家伙听罢一阵哈哈笑，笑声中典礼正式开始了。咱们小插曲也唱到这里就结束，青年人要学志涛为振兴中华立功劳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宋德全演唱的山东快书婚礼上的插曲，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位老艺术家的表演了，刘思昌表演的《捞铜牛》。 一条大河向东流，两岸倒在垂杨柳，柳荫下有座龙王庙，这时间大兴土木正翻修，瓦匠师傅来砌瓦，那油匠师傅正上油，木匠他本造斧具拿在手，正给龙王装龙头，雕龙眼，刻龙角，再给龙王八面绣。只听得扑哧一声响，耶，完了，削掉了龙王半拉鼻子头，还是龙王神通大，居然一点血不流。多明白。庙里边大兴土木正忙乱，这时间有一位老僧朝外走，他本是庙里老方丈，今年60刚出头，眼望着庙门常叹气，唉，面对着河水站桥头，只见他皱眉头攥拳头，好像有事儿在心头，不住只要和尚头，哪那么些头啊。老和尚这里正愁闷，耶，来了，从那边过来个公子镇少游，只见他头戴一顶方巾帽，素罗袍袖，狮子滚绣球，手里头拿着个洒金扇，摇头晃脑很风流呢。来到了老僧面前开言道，尊方丈，你因何事犯忧愁？老和尚未曾说话打问心，阿弥陀佛，尊圣公子听根由，你请看现在翻修的这座龙王庙，在从前门口有个大铜牛，这铜牛本是龙王胯下分水兽，长短足够6尺9，有一年赶上下大雨，方倒无塌，砸到了大铜牛，顺着河边滚下去，铜牛掉在河里头，也是小僧发心愿要把大庙来重修，五湖四海去木化，算来也有10余秋，现如今大殿山门全修好， 就是缺少大铜牛，龙王无忧分水手，怎能够跨海登天驾云头？倘若是神仙发了怒，降下罪来怎承受？曾派人打捞无数遍，找不到铜牛，怎不让人犯忧愁？倘若是有人能找到，我情愿百两黄金做谢酬。耶，这公子闻听微微笑，心里说，这笔外财我拿到手了，尊方丈别愁闷了，小生我为你来分忧。耶，老和尚闻听心高兴，请问公子贵姓高名，家住在哪府与哪州？这公子说，我姓夏，叫夏墨海。老和尚越听越别扭，你叫什么？叫夏墨海啊？你和大云头什么关系？岂有此理，你怎能拿我比云头？我姓夏，墨乃开墨之墨，大海之海，堪称才子冠九州。哦，得会才子真万幸，但不知有何妙策招铜牛？这公子说，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，凡事不必细追究。那公鸡不会生鸡蛋，骆驼岂能下马后？板凳有腿不会走，两块无腿天下游。骑驴骑马别骑狗，骑狗准要嚼指头，此之谓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天下事只要一眼就看穿，何况是替你找铜牛？请问又何处掉下去？老僧他照着前边一伸手，你请看，就是由此处掉下去。公子他照着四下留神瞅，呵，但只见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向东去，水势汹涌似猛兽。这公子看了一眼就明白啊，老方丈，我这就替你解忧愁了。铜牛依然找到了，我只要画龙点睛神仙收。老和尚闻听犯猜疑，愿问其相，还望公子开尊口。这公子说，常言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河水必然要往低处流。铜牛掉下石玉哉，你要到下游去寻求。哦，下游，下游什么地方？一天冲走六尺六，一年就239丈9。赶上刮风和下雨，铜牛还得多冲走。如今算来，石玉哉，你要到下游20里地以外去寻求。哎，老和尚听他讲的条条都是理，急忙派人就动手，20几个小船顺河下，放下了40几个大铁钩，60几个小伙子拽绳子，夏墨海亲自指挥站船头。哎，在那边呢，下钩子，使劲，起。没有。那边下钩，起。还没有。捞了3天0夜，大家累得热汗流。有2个小伙犯嘀咕，哥，我看这个小子光吹牛啊。哎，可不是，咱3天3夜白费劲了，依我说再捞3年也没有。说着话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两脚踩水河里游了。这小伙要拿公子来耍笑，故意的钻出水面开了口。哎，夏公子啊，我摸着牛尾巴了啊，又细又长挺滑溜呢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小伙这里一伸手，原来是个大泥鳅。啪，大家一见哈哈笑。夏墨海满脸通红，真难受，我有心再要捞下去，捞不上来怎罢休？我36级走位上不行，我刚才已然跨海口了。低头一想，有有有，他对着老僧忙拱手，老方丈，这其中定然有缘故，请容许找我师父问根由。请问尊师哪一位呀？提起我恩师有来头，仰面知天问， 俯首通地理，光书本读过六高楼，唐诗宋词与韩赋，水浒聊斋和西游，五经四书全读透，他能整本背春秋。嚯、哦，好记性！老恩师才高学文大，人送外号才九斗。嗯，什么意思？都知道曹子建才学高八斗，他比曹植还多一斗呢。嗯，他学问都论分量的。老恩师才高学文大，招铜牛好似顺水来推舟。老和尚闻听心高兴，即回庙准备接风酒，书要剪断不重续。这一天夏沫还请来了蔡九斗，乡亲们听说来了大才子了，那十里八里全来瞅。当时间河边上可热闹了，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少米有愁。嚯，来了！从那边抬过来一听凉亭叫早，哎，叫围子全是鹅断绸。夏沫还手扶脚杆紧随后，得意洋洋雄赳赳，来到河边停住脚，叫里边闪出蔡九斗。只见他两腮无肉，脸盘瘦，惨败的胡须粉雾流。老和尚近前忙施礼，哎呀，大驾光临，小僧在此就等候，望老夫子顶礼来相助。说着话何时打稽首，蔡九斗眼皮不抬，说声免，傲然直奔河边走。这个学问大外边露，走起路来甩袍袖，一步三摇又派头，这个劲儿。来到河边这么一看，嗯，胸有成竹一摆手，徒儿在，夏沫还伺候恩师，蠢菜呀蠢菜，黄牛啊黄牛，蠢菜你不学无术见识浅，真给为师把脸丢。水往低流是不假，岂不想掉下水中是铜牛，请铜煮酒提及重，河水焉能冲他走，只能是越追越深沉河底。蠢菜你误捞铜牛奔下游，他又何处掉下去，就到那里去寻求。哎，老和尚闻听真钦佩，旁边人听了也点头，到底是师傅比徒弟高，不愧人称蔡九斗。说话间就在河边摆酒席，蔡九斗安然举上手，老和尚亲自来把盏，恭恭敬敬斟上酒啊，请老夫子喝着第一杯。喝完酒马上派人酒动手，蔡九斗拿起酒杯刚要饮，这时间就听后边有人大喊一声慢饮酒。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人群里闪出一老叟，只见他粗不烂衫，身上穿一根麻绳，把腰抽，白发银须，面红润，手上的姜子有铜钱厚，三步两步走过来，手扶桌沿开了口：“我说铜牛不在河底，你先别忙喝掉这杯酒。”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嗯，来的是前村老河工，歇工回家由这儿走。夏沫还见此情形，冲冲怒，蔡九斗气得直发抖。何处的山野村夫太放肆，竟敢在此乱开口？你说铜牛在何处？老贺公说：“铜牛被水冲上游。”啊！蔡九斗闻听哈哈笑，夏沫还笑得直咳嗽。屁屁屁屁！哎呀，河水冲只能往下走啊，大概是你拴绳往上久了，青天白日说梦话，光想着百两黄金拿到手呢。老贺公说：“夏公子，你不要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，我不要黄金做泄愁。听说你前次在下游捞了三天零三夜， 乡亲们累可没少受，这一次请来了你师父，那仍然值得不对头。我既然赶上九窑关，绝不能再让乡亲们劳神费力喊拜六，大家闻听犯嘀咕，七嘴八舌乱开口。这个说，哎，老贺公粗鲁之人瞎胡说，他哪能鼻子上踩九斗啊。那个说，哎，话可不能这样讲，老贺公从小挖河六十秋，他把河水的脾气全磨透了。是啊，再磨透河水也不能倒着流啊，他再磨透河水也不能倒着流啊。我说倒流就倒流，你找什么急呀？别嚷，哎，二位别抬杠行吗？咱们瞧着瞧着瞧着。嗯，且不说众人犯嘀咕，老和尚左右为难犯忧愁，眼珠一转，呦呦呦，顺手又斟上一杯酒。老夫子，老和公，老二位见义勇为，老同牛，可就是指的方向不一样，咱何不两路分兵去寻求？好，蔡九斗说，倘若上游能找到，老朽我跪下敬你三杯酒。老贺公说，倘若上游找不到，我跪下敬你三坛酒，敢不敢与我来几掌？敢！啪啪啪，三掌几万忙分手。蔡九斗就地来十回，老贺公带人奔上游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眼看着日落西山头，蔡九斗吩咐一声，明天继续捞。乡亲们收拾工具刚要走，这时间又上游跑过来一个人，他气喘吁吁热汗流，老师傅，老师傅，这个痛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痛，这痛啊，哎，这是痛牛果然捞到了，果然是被水冲上游。嗯，蔡九斗闻听懵一愣，老和尚只喜得阿弥陀佛不离口了，跟随众人跑到上游去，果然是十年前掉下水中那痛牛。老和尚千恩问谢大问心，蔡九斗又是纳闷又发愁，闷的是痛牛怎么能逆水走，愁的是当中要献愁。哎，老和尚，你把痛牛掉下的位置全记错，让我盲目去寻求。老和尚连说，没有错呀，痛牛原在河边庙门口，我敢断言你记错，那错不了啊，谁能离庙二里地以外放痛牛啊？老和公说，老方丈说的位置并没错，皆因为痛牛被水冲上游，这道理不过是一层窗户纸，只要是一通就能透。什么道理？老先生，夏公子，听我道来。讲，水往底流，诚然不假。夏公子只知道水性，岂不想痛牛体重定然沉入河底？老先生，不愧是夏公子之尊师，既知水性，又知痛牛的痛性，但没有到河底去摸摸河底的沙性，更不知水性、痛性、沙性三者结合之特性，此之为一知半解，又叫知之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痛牛体重沉入河底，上游河水冲他不走，只能冲击他脚下流沙，为时不久，流沙空虚形成底洼，痛牛失掉平衡，定然倒向洼处。这就向上一步了，河水继续冲击，流沙又成空虚，又成底洼，痛牛又倒向洼处。就这样日日夜夜循序渐进，天长日久，日久天长，痛牛就被水冲到上游来了。老贺公几句言语把道理全说透，只说的众人齐声喝彩，赞不绝口。大家回头这么一看，耶，这师徒爷俩全都溜了啊！这就是贺中老牛一个小段，这说明御史要全面调查和研究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刘思昌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捞铜牛。那最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鲁达锄把。 闲言碎语不要提，表一表英雄好汉住在哪里， 这位大英雄家住在山西陆安府鼓楼大街，住在陆西，姓陆名大，是英雄会，还有个名字叫陆刚器，他17岁战功没，熬到了6辈独头当家里。哎，这一天衙门里边没有事，这位陆大同着两个弟兄把酒吃，一共3人来饮酒。这哥仨说话真客气，二位先帝请酒，大哥请酒，先帝请，大哥请，亲呐！弟兄3人来饮酒，哟，可了不得，在大街上就来了一个惹祸的。惹祸的，您别当他是个男子汉，原来是17、18岁的大闺女。哎，这个姑娘，左手拿着个铝汉巾，在右手拿着撒拉机，面带着很不高兴往前走，前行到了顺和局。呀，掌柜的，找谁呀？姑娘，你们楼上有客没有客？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儿陪陪戏啊。大姑娘，你来的巧，来的真妙，楼上边有3位英雄把酒吃，你上楼看，有个大个上岁数的是陆老总，人家的光棍数第一，衙门的陆提辖张一蔬菜几捆抚慰啊，你要把他成习惯了，多给你几个钱不算什么，留点神，脾气暴躁，爱打抱不平，注点意，姑娘答应我几下，上了楼搬13匹走到金殿到万福，3位大爷听心里，3位大爷把酒饮，想弄家我唱一段小曲陪陪戏。好，这个陆大抬起头来看，我上来一个大闺女，这个姑娘大说不过18岁，小说不过才17，一头青丝如墨染，小模样长得真不利，上宽下窄，满长脸，两道眉毛细有力，上身穿老烂裤挂7分的领，高压辫子把大襟系，下穿中衣是英格绿。哎，这姑娘穿戴真规矩啊！大姑娘，要唱你家好的唱，我可不听伤风败絮那样的唱 啊。是了，嗯， 这个姑娘头一段唱的群英会，又唱霸王别玉鸡，她一共唱了3个单出2个小段。耶，好，把陆大喜得了不得。哎，大姑娘，看样子不像个江湖客呀，你此举摆得个真不利。好，在英雄囊里摸一把，拿出来5两碎银子。哎，大姑娘拿去吧，拿到家买开地米还燕子衣。哎，唱得不坏啊。姑娘把银子拿在手，她转过脸去拔泪滴。啊，大姑娘哭着就要走，弄恼了老总陆刚去。哎，大姑娘慢着走，回来，大爷这里我问问你。姑娘这里刚要走，要听见后边有叫了，回来呀，大爷呀，给俺银子不叫俺走，叫回俺来带怎的？老总说奇怪奇怪，真奇怪，出气出气真出气，我给你银子为何不谢赏啊？你怎么不谢我的赏赐？你在外边跑江湖，你连个谢赏不懂的？哦，莫非嫌我给的少吗？成成，你再唱着我再给你。你欣赏不欣赏的还罢了，为什么转脸把泪滴？哭什么？人不伤心不掉泪，对给大爷我提提，说了实话还罢了，不说实话我不依。讲要我的大爷爷，你别生气，奴家我心里有冤屈。哎，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，什么冤枉什么冤屈，家住哪里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为什么来到唱曲给你你哭？讲要大爷爷，为俺的家有冤。家住什么地方？俺家住在南这里。哪一府啊？家住在这里大名府，城里城外，城北8里是金家记。你姓什么？老爹爹姓金，叫金豪山，俺老娘门上本姓于。因为什么来到此地呀？俺们那里娘皇逃荒来到你们山西，逃荒到了陆安府。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俺住到西关正街店。哦，正街店，正老虎开的店吗？正老虎，他不是好人，可不是吗？开店的姓郑，他叫郑老虎，他的外号叫镇关西。他开了一座穿心店，又开了一座肉铺子，俺们3口人住到了他这个店，够霸道。 他看着农家人才算不利，他瞧着农家我的容颜好，要给俺爹爹拜兄弟。俺爹爹年长45，郑老虎年长51，他们俩拜了人兄弟。俺爹爹是哥，他是兄弟。哎，你爹爹45岁呀、啊？郑老虎51岁，怎么你爹爹局长啊？大着6岁，他讨小，为这说话好便宜。他叫俺爹爹做买卖，叫俺爹爹去赶集，给俺了银子200两，4条布袋是2匹驴。赶集不叫俺爹爹白天去，他言说气得完了无了计。不打三更叫俺爹爹把鸡赶，这个狗拔刀，他手提钢刀后门里，手提钢刀后门处把俺爹撵到半路的，把俺爹撵到中途路，怎么一刀给那个不二气。 哦，你爹爹走前门，他走后门，见到中途鱼把你爹给杀了吧。狗啊，哎，不要哭，慢慢讲，慢慢讲，不要哭。 狗拔刀替那个爹爹头，那时间走到俺屋里，手提人头把五斤，把人头扔到俺娘怀里。他言说给那银子做买卖，不该怪我的布袋驴，要有银子还我的账，100狗小没话题，没有银子还我的账，我留你归你白天的。俺的娘就把那个拔刀骂恼了，拔刀真关系，狗拔刀找俺娘就一巴掌，一脚踹在地也是，抓着俺娘一条腿就吃拉劈了2下的。 好的东西，你爹爹杀了把你母亲也劈了，他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还要给农家拜天地 啊！要一拜堂酬钱，你答应他了没有啊？俺虽然是一个女刘备，俺怎么给那样东西成夫妻？当时的我也把那个拔刀骂恼了，拔刀真关系，狗拔刀吩咐帮帮帮，把我吊在马棚里，皮鞭子把我打，核桃鞭子将我击，打一下问一句，他问我愿意不愿意，又早起打到天过午，过午打到了日平西，也别说俺是小弱的，就算是大骡子打马打土皮，这个狗拔刀动骂里硬得有动软，把我送在小屋里，太丫丫鬟伺候我，他言说养好了伤再给拔刀拜天地。小丫鬟心眼好，对待农家真不利，不打三更把后门来开放，偷偷地把我送到南关里。南关里有一个王寡妇，她是一个长裙的，我认她做干娘，她认我一个干闺女。俺干娘白天交给我放棉花，夜晚交给我唱曲子。俺干娘今天有了病，可怜的没有银钱抓药吃，农家我万般无其奈，俺在这里舍脸皮。大爷爷，小曲本是俺干娘会，农家俺先生不懂的，狗拔刀他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。龙安府英雄好汉道不少，可惜了没有一个成劲的，即使能遇着好汉爷爷，能替俺爹娘抱怨屈。 哎，姑娘，你这叫什么话啊？龙安府英雄不少，没有挨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吗？你为什么你这样讲？ 问了，有没有啊？有，哪一家？我听说衙门里有一个陆老总。 嗯，他怎么样啊？ 他能给俺爹娘抱怨去，俺就是见不着陆老总，不知道好汉爷爷住哪里。 哈哈哈！啊，大姑娘，我就是衙门的陆提辖，我的名字陆刚起。郑老虎那小子头6年他给我打过架，他是我腰背鹌鹑都拜得及。我听说这2年他的行为很不对，我早想打这个脑东西。好，他跟你有仇，跟你有恨，我跟你爹娘抱怨去。 好、哦、大姑娘闻听能给爹娘把仇报，扑腾跪下把话题。呀，干爹呀，你好吧，干娘家的可壮实，爷爷奶奶都好吧，俺姐姐妹妹都不理。 哎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，你这干什么？这你不认我做干爹，我给你爹娘报仇啊！你认我做干爹，我也给你爹娘报仇啊！ 是，你父母都被这个拔刀给害了，千里遥远就你一个人，我这么大岁数也无儿无女。好，你是我的干闺女，你是我的干女儿。 来，兄弟啊，你们坐一会儿，我喜欢打这个脑东西。女儿啊，爹爹，走走。 这姑娘就在头里头。好跟着老总陆刚去，这爷儿2个来到了，前就到了西关里。大姑娘不走站住了，老总上陆南看仔细。 呀，陆大上陆南一看，3年妹妹的肉铺，架子上2天的肉，案子上大砍刀小砍刀，提名正亮，明亮亮，绕人耳目。嚯，一看有6个大个子，有4个坐着，2个站着的，那个劲儿啊，来7个他也不在乎，来8个他也不含糊。他那意思一匹只能揍得6个，一脚能踹得8个，赶着我的鞋7个。 陆大爷看这肉铺，这成了大家铺了。女儿啊，爹爹，你在这站一站， 招招正八道。 爹爹，你孩儿饱受血恨，不但孩儿我感念你，死后的爹娘在九泉一下感念你的大恩大德，这一方亲你也给他们出了害了。 不用多说，不用交代，我来我干什么来了？一定给你爹娘报仇雪恨。等好了，陆大买布把肉铺进。 但哪一个何知掌柜的？谁的买卖？ 这六个伙计抬起头来看，谁呀？爹们就让吃饱撑的。嗯嗯， 哥，嗯，啊啊，怎么让陆刚进陆大少怎么 这 样？ 这六个伙计站起忙施礼啊，咱们这老总打这里，是我，谁的买卖？掌柜的姓郑，叫郑老虎，哪个是啊？哪个都不是。你们什么人呢？ 俺们这几个都是伙计。 郑老虎在里边了吗？ 在里边。 去，你就说来个海大哥的来买肉，别提我的名姓，就提海大哥买肉，就听俺俩有亲戚。他要问俺俩什么亲眷，你就说我头两天去给他二姨。 那能说呢？ 能说。 那你们所长也不管用，那一说都不合适。 他不愿意。就是说找我，我在这等他，怪不算的别上来，还得还是不是好。出去。 啊，是。 这个伙计闻听不敢怠慢，前行到了后上房里，郑老虎正然打算盘了，他一五一十打的计，一一如一，二如二，打了个九九八十一。这伙计今天忙失礼，哎，出言了，嘴声张贵的，什么事？ 外边来个海大个的来买肉， 啊？ 外边一个海大个 买肉。你们干什么去？ 俺们找一买卖了。 找一买卖，那个海大个子买肉卖给他，给我讲什么？ 不是，海大个给你有亲戚。 什么亲戚呢？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眷啊？他要说头 过来。 过来。 俺亲戚头怎么的了？ 你这句话不好说， 我收拿下来。 不，那 总不好说呀。 说出来什么亲戚，怕你让人家生气。 混蛋！我情愿来，我生什么气啊？ 你要不生气，我就说了。 说呀！ 你要问那俩什么亲戚，他愿说，头两天娶的那二姨。 呸！那你这不是俺人，俺不说你了呀？啊！郑老虎闻听心暗想：哪一个给我狐狸？哪个小子活够了？大胆给我闹着吧，头里走，我到外面看仔细。郑老虎大摇大摆往外走，前行到了肉铺子，照着肉铺留神看，谁呀？ 哎呀，哎，这不是老总陆高奇？哎，陆大，这个人17岁，战功没，现在是六边都头当家的，南来的北往的，人家都有相好的，他这个交往真不错，人家的全角说第一。头六年俺俩打过架，我是他摇摆鹌鹑都摆的鸡，我觉摸着我这两下真不错，我跟他一比是假的。哟，他这个气色很不对，我还得今天说好的，今天我要是得罪他，问到他敢扒我的皮。他对我怎么生气，我就给这个不着急。对， 郑老虎，我两个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小心心的就坐椅呀。 哎呀，我当谁这么衙门的陆老总 是我。 哎呀，这不是老总到这里， 对，坐你们老总，我愿意站着。你走。哎，我说老总你坐下，我你们快点倒茶去。 不要倒茶，我不渴。你姓什么玩意儿？这不找别人问姓什么玩意儿。到了上海为农村姓，到了北方为贵姓，要问姓什么玩意儿，我想哪里也不行吧。他们俩人又认识，把眼一瞪，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郑老虎还真有一套。这个你姓什么玩意儿？ 我姓郑啊。 你的名字郑老虎？ 是。 你的外号真关系。 我这个外号他们送的， 路北你的传心店 啊， 这是你这个肉铺子？ 还是 路南路北一个桌？哎，一个桌都是小子你开的？ 谢小孩，我开的。 包水了吗？ 啊，不包了。 包水不包水我不管，那衣服今天来找你。 老总坐下吧。你说话不用偷利息。 什么叫利息？那衣服要你五斤肉，里脊骨头外扒皮，多一两我不要，少给一两我揍你。五斤肉要一块，那衣服不要零碎的 呀。郑老五就心安，想这样买肉去了。 他这衣服五斤要一块，多点还不行，少点还不行，我都提了皮着扒着，那怎么能够输啊？快点。 来 郑老虎，皮肉的钢刀拿在手，照着肉上猛一捅，咔哧拉一块， 分本本里剔骨头外扒皮，搁在秤上这么一吊够不点，五斤能不高又不低。拿去吧老总。多少？哎，五斤够吗？哎，不高不矮，正好。当时把陆大闹得没法下手了，把肉接过来了。那衣服吃肉今天我没钱，多别扭，这么麻烦，他还没钱。郑老虎真有一套啊！没钱不要钱，今一天没有，等下季，下季给我捎来碗碗来。我到下季不准有，三斤五斤我等你，三斤五斤不准有，十斤八斤我哄你，十斤八斤不准有。那解下酸账也不吃，解下酸账也没有，念下酸账我等你，我日子多了好忘事，那没完了，这些都完了，日子多了他忘了，你说这是？忘了我就不给你使了，你要不给就拉倒，就算兄弟我请你，老总倒是你放屁，你请我还不饶你，是是，凭什么请我？是是，回家时老总别跟我一样，我这个说话没出息，坐会儿吧。郑老虎左一打工往后退，啊，把陆大脑袋没主意，这个小子是个闹钟啊，硬的怕的软的起，哎呀，没主意打他如何是好？陆大提了五斤肉，出了这座肉铺子。大姑娘一看干爹低着头提着肉出来了，这姑娘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，啊，爹爹怎么样了？啊，女儿，你这个臭混到不地了，你今儿我就把他妈也给我做一说好的，他要是给我瞪瞪眼，跟着我就扒着皮，就是不破把眼瞪，我怎么打他两下子没法下手啊？爹爹，狗把刀杀了我的爹，劈了我的娘，就剩下农家我自己，俺在路上把曲儿唱。你问俺贺龙妈都住哪里，俺的愿望对你讲，你也说给俺爹娘抱怨去，是打算真能把仇报。哪料想你是一个吹气儿的，我这吹气儿，我这是。你在酒楼说大话，哦，是了，你来到这里饿肉吃，我咋这么馋呢？我咋这么馋呢？我人活百岁也是死，不如早死早安心。这姑娘拉着挂在梦上面，照着路被把头使。姑娘这里要碰头，急坏了老总陆刚去啊！女儿不要这样，有主意，有主意，打打打！这个混账的东西，陆大提了五斤肉，二番进了肉铺子。陆大这一会儿进来了，这一般不同那一次。陆大姐们把眼瞪，过来，我说你这个掌柜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坐下吧，老总，那衣服给你要熟肉，为什么给我割剩的？耶，这不找事吗？这，我昨天说要熟肉了，跟你。老总要什么肉？熟肉，这什么肉？伙计们，老总进门要熟肉，我听错了，我给老总割剩的，换什么？换熟的，换什么？熟的没有了，熟的呢？买了了。混蛋，你怎么不留着？你看让他来，你他妈的！老总来的不凑巧，赶上了今天没熟的，不行，不行，老总你坐一会儿，伙计们拿到家里炖炖去，你上座一试，马上就炖好。好，老总说多少做了你最好，我在这里吧就吃，我给你大舅这里喝酒还不算，我叫上两个大闺女，叫上那些给你们陪着大爷吧就吃，天到了我走走，天完了我就住一宿啊。陆大说话实在下不去，骂挠了八刀正关心，呸，陆大你不讲命，你这个说话了不得，再三再次我让你，你左我右溜把我亲，为你打听方一方，我也不是个好惹的，拼了吧，对了吧，有你我在这里。郑老虎拼了的刚刚拿在手，照住老总头上皮，啪的一刀剁来了。陆大的功夫真不利，这陆大一身身又躲过去，一抬腿踢了娃的手算子，一上不抓住郑老虎，我怕你到底也是，你这个小子横行霸道不讲理，你看衣服我活拼你，抓着娃的这条腿，把那条腿踩了个结实。两方在定是非，你吃辣劈了两架，这陆大劈了郑老虎，把我累得了不得。 好，我们这个演出的大咒已经表演完了啊。刚才是一段高云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《鲁达除霸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刘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。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举手之劳，生活更好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，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约会应该是这样的，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家宴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